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7月1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目前在南朝鲜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家庭主妇等广大群众展开积极斗争，纷纷要求立即解散亲美亲日走狗集团，以极为毒辣的同族对抗活动造成战争危机的民族叛徒集团自由韩国党。各阶层旨在解散自由韩国党的斗争是一场极为正义的斗争，为的是彻底清算南朝鲜社会桎梏、不幸和痛苦的祸根，亲美崇外、同族对抗和法西斯独裁，一定实现自主、正义和民主。自由韩国党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叛逆集团，他们依靠罪大恶极的逆贼、惹类次品、臭娘朴槿惠，极力复活维新独裁，疯狂进行法西斯镇压、营私舞弊、反人民苛政、亲美崇外、同族对抗活动，在民族面前罪上加罪。自由韩国党一伙就是反民族罪犯，他们极度敌视统一民族，全面否定全体同胞都表示支持和赞同的两个历史性北南宣言，并完全阻挡其履行，还造成北南关系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产局面。他们如今还大肆宣扬统一民族是主敌，极力配合美国部署那将会把我们民族驱逐和浩劫的萨德，而且污蔑那些要求自主统一的进步团体是力敌团体，逆行于民心。自由韩国党上上下下都是极右歹徒，他们将那些为争取正义与真理而手持烛光的人民列为从鄙势力，对于臭娘朴槿惠的叛逆行为予以袒护，干尽坏事，进行乱动，自由韩国党就是应当清算的第一个击毙。若不消除那些同族对抗、法西斯独裁和亲美崇外习以成性的自由韩国党等极右保守残余分子，就不能实现民族真正的和解、团结与统一，也不能实现南朝鲜社会的自主化和民主化。南朝鲜各阶层要铭记，只有把可恶的社会邪恶本营朴槿惠击毙第一号自由韩国党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才能争取烛光斗争的真正胜利，这一点更加熊熊燃起旨在解散自由韩国党的斗争烈火。